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个周六，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栏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贾凯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防控慢病，合理膳食。那关于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活动现场的录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居民朋友，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幸福家庭大讲堂活动，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曹宇。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活动的主办方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播荣出席本次活动的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也向支持本次活动的大兴区卫生计生委清源街道表示衷心的感谢，更是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大兴区素有京南门户、绿海田园之称，也有新机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里居住、生活和创业的人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对于幸福有着共同的追求。那下面呢，我们就会邀请朝阳医院营养科的贾凯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慢病防控和营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首先想问一问今天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各位这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体检过程当中或者是检查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一些慢病？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先可以举手示意一下我们？好，除了高血压之外，我们再问问有多少朋友查出了这个高血脂？又是不少朋友。那高血糖呢？糖尿病的朋友有吗？都有。贾主任，我们看到现场这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其实朋友都有举手的，是不是现在这样的慢病在临床上也是越来越多见的一个问题了呢？ 确实是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善啊，咱们这种生活方式病发病率越来越高了。 嗯， 除了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三高，传统意义上的，包括现在的尿酸的异常， 嗯， 然后肥胖、脂肪肝这种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越来越多，而这一类疾病呢也成为目前威胁咱们百姓生活健康的这一个头号杀手吧。 嗯，好，我也想问一问现场刚才举手有这些我们说三高问题的朋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关注自己的饮食和营养方面的这种摄入呢？有没有很多东西压根就不敢吃？刚才这个有这种慢病的朋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特别关注自己饮食啊，关注自己营养摄入的，我们来举个手看有多少朋友能够做到。三个、四个、五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关注自己营养或者说关注自己日常饮食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多，虽然得慢病的朋友不少，但是这个饮食方面的摄入到底怎么吃， 哪些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大家关注度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高。那贾主任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说，饮食和我们的这个健康，尤其是慢病，它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呀？ 咱们说的这个健康基石啊，那是合理膳食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刚才咱们说到的很多的慢病或者叫生活方式病，其实都是和饮食啊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不管从它的疾病的发生还有疾病的进展以及并发症的出现以及后头治疗啊康复啊，饮食都是放在一个首要位置。咱们拿一个最普遍的例子，就是糖尿病。现在这种糖尿病或者血糖异常发生的比例非常高，按照统计来讲呢，有四分之一的人，就是25%的人已经是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边缘。那在糖尿病治疗中呢，如果没有饮食做基础，你用的药物不会达到特别理想的效果，那我们把饮食控制加上之后，有可能你的药物会减量，甚至不吃也能达到一个血糖的很好控制。 那说到这个三高人群，现在大家伙都有一个普遍的观念，肥胖的人容易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所以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很多的这个我们说慢病的老患者都说自己得控制体重，甚至呢很多人说这个晚上我不吃饭了。其实关于晚餐到底吃不吃啊，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我们都说早上要吃好啊，早上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个晚餐到底吃不吃，是不是晚餐吃的越少对于我们的健康越有好处呢？ 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稍微做一个小小的纠正，咱们一般来讲叫早餐要吃好， 吃好啊， 午餐要吃饱， 吃饱， 晚餐要吃少。但是很多的朋友现在选择不吃晚餐，认为可以减少这热量的摄入，可以达到减肥啊或者健康的目的，恰恰走入一个误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建议一日三餐都要吃好，都要按照我们推荐的去吃，做到营养的均衡。另外一个，如果要是长期不吃某一餐饭，比如说不吃晚饭或者是不吃早餐，对健康影响都非常的大，它会造成一个长时间的能量不能摄入，会影响咱们的代谢。尤其是一些特定人群，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不但建议他要吃晚餐，有的血糖不太稳定的，我们还要要求他做睡前的加餐。所以晚餐一定要吃，但是量呢不要太大，以免增加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具体吃多少怎么吃要因人而异，必要的时候呢咱们要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员了。 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晚餐，首先纠正了大家必须得吃，而且吃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的慢病控制还是有好处的。这个可能和大家平时的这个接触到的这个信息啊有出入，大家都觉得吃完了这个饭之后啊血糖水平是会升高的，为什么您还建议糖尿病的患者不但要吃晚餐，甚至还得加一餐呢？ 这就说到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血糖的调节能力是受损的。如果要是比如说咱们晚餐放在6点吃，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到7点吃早餐的时候，中间有12到13个小时的不能摄入，这时候血糖耗竭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夜间的低血糖，就是夜间血糖水平维持不住了，那我们机体会有一个反射性的高血糖，通过激素调节造成夜间血糖波动。有很多时候这种剧烈的血糖波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高血糖还要严重。 那一般晚餐我们也跟大伙说说吧，比如说像这种有三高问题的或者有慢性病的患者，我们的晚餐时间段需要选择吗？像您刚才说的，我能不能比如说把晚餐延后，我7-8点钟我再吃这个晚餐，我就不用加这个夜宵了？ 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胃肠功能啊其实和这个睡眠还是有关系的，如果晚餐吃得过晚吃得过饱会影响咱们的睡眠，所以我们推荐呢晚餐量不要太多，吃到7-8分饱就足够了。另外一个呢，不要吃过于刺激的食物，同时呢把这个晚餐的时间放在睡前3到4个小时，不要说8点吃完饭9点我就休息了。 所以说现场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以倒推一下，看看自己平时是几点睡觉，比如说10点钟我们准备洗漱睡觉了，咱们基本上往前推3-4个小时，也就是6-7点钟的时候吃饭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段。那说到了吃饭的时间和速度，一般我们吃饭得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周期呢？ 我们还是希望细嚼慢咽，尤其是这次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推荐 在最后提出来要进餐的这个氛围，要一个轻松的这么一个进餐氛围，我们认为应该是15分钟到20分钟比较合适。建议呢，还是大家一块儿，一家人坐在餐桌上一块儿吃饭，有一个这个进餐的氛围，然后可以稍微聊一些轻松一些的话题，不要吵架，不要聊这些生气的事儿。 也就是吃一餐饭，咱时间最好别超过半个小时，15到2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一个就餐的时间段。其实说到这个量，什么才是多，什么才是少呢？这个很多朋友就不太清楚了哈。有一些朋友甚至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我减少主食的摄入，这样的话呢，我即便稍微吃多一点，吃饱一点也没关系，因为都是蔬菜，这里面都是营养物质，没关系，我可以稍微多吃一点。 因为咱们说的三大营养素啊，脂肪、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其实每餐都要均衡摄入，而不要过于偏，说我这一餐只吃脂肪和蛋白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是对血糖就影响小一些，对这个身体的负担就会降低，其实不是这样，而是要每餐三种营养素均衡搭配。那说到说什么样的量是合适的呢？对于一般人来讲，比如说我没有糖尿病，没有这种代谢类的疾病，那我们就凭感觉吃，吃到不饿，6、7分饱、7、8分饱。但是对于有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可能要计算着吃，根据定量，每餐就吃这么多。 那说到这个主食啊，其实现在大家伙都听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健康的宣传，都知道现在的粗粮应该多吃一点，粗粮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好处的。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的粗粮和细粮到底每餐怎么样搭配才是最合理的？还有能不能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我觉得哎，现在胃口比较好，我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粗粮，到晚上我害怕晚上这个消化吸收不好，我就多吃点细粮，能分开吃吗？ 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推荐每天谷薯类的食物呢，300到500克，那就对应的是6两到1斤嘛。那其中呢，应该有1/3的食物是粗粮。这个粗粮呢，又分薯类食物和杂豆类食物。那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每一天大概是要吃1两到1.5两的杂豆，1两到1.5两的粗粮。那放在哪一餐都是不严格限制的，不是说我这三餐都要吃细粮，都要吃粗粮，而是全天的比例，甚至可以说这一段时间的比例是这样就行。 也就是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我们整个来统计一下，到底吃了多少粗粮，吃了多少细粮，只要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我们既有粗粮的摄入，同时也有细粮的摄入，就没问题。不一定每餐都得说我得吃1/3的粗粮，吃1/3的细粮，没这个必要。 如果要是这么吃的话，可能咱们会丧失很多的生活的乐趣。所以大家尽可以放心的去享受这种饮食。 今天家里如果这个刚好比如说买了这种红薯或者是这个白薯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别哎，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个红薯类的东西，然后呢明天这红薯吃完了，咱们继续吃白米饭吃馒头也没问题。 没问题，某一餐只吃粗粮或者只吃细粮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在一个时间段之内还要做到粗细搭配。 原来我们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我们经常都说吃不上白米白面，现在大家伙生活条件好了，不但能吃上白米白面，我们还建议大家白米白面的摄入比例稍微低一点，多一点这种杂粮粗粮。那也想问问贾主任，这个我们说白米白面这种精粮和我们说的这种杂豆类的粗粮，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它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为什么我们推荐主食里面叫粗细搭配呢？就是因为细致加工的，比如说咱们的精致的米面这种，和咱们粗粮、粗杂粮和杂豆在营养成分上还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是因为精致米面里面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而粗杂粮里面呢，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这些营养素上呢比较占优，所以我们要精致的主食和这个粗杂粮要搭配来吃。那有的同志就说了，说我能不能只吃粗粮啊？我粗粮这么好，我只吃粗粮行不行？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太高了，就是尤其是这种粗纤维含量太高，长期单纯的只吃粗杂粮，对这个胃肠道的负担比较重，咱们也会有一些不适的感觉，比如说腹胀啊、腹痛啊，也不推荐。所以还是要做到粗细搭配，粗粮和细粮的比例大概是1:2到3。 我们接下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因为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这个消化系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 经常说吃粗粮吃多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吃红薯类的食物，他就会说吃完了之后啊，有点烧得慌，这个有点消化不太舒服，甚至有积食的感觉。那也想问问您，对于比如说年纪稍微偏大的朋友，我们在选择粗粮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择？甚至是不是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得有一些小技巧，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吸收和利用这些粗粮？ 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因为粗杂粮啊，它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食物本身呢又比较粗糙，所以吃进去以后对胃肠道还是有一定刺激的。刚才主持人说了，吃了以后会觉得有反酸烧心，这个呢是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就是胃食管反流病。确实是过量的粗杂粮的摄入会加重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症状。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情况呢？第一个就是要做到量要控制好，不能过量的摄入这种粗杂粮。第二个还是要粗细搭配，既要吃主食又要吃副食，既要吃粗粮又要吃细粮，这样呢可以减少咱们胃肠道不适。另外一个呢，烹调方式可以用一些蒸煮啊、发酵啊，就是说咱们把它做成发面的，都可以减少这种单纯粗杂粮摄入带来的不适感觉。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跟贾主任聊一聊关于这个我们说慢病和营养方面的这个关系哈。很多人都知道很多的慢病和肥胖相关，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说白米白面这种碳水化合物是导致肥胖的元凶，真的是这样吗？ 这种说法呢是不全面的，无论是哪一类的食物，过量的摄入就是能量摄入负担过重了，都会造成肥胖。大家完全不必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说我不敢吃精米的精面啊这类的食物。但是吃的时候呢要注意，咱们还是要尽量选择就是跟副食搭配着吃，这样呢既能够丰富我们的口感，另外一个跟副食搭配的时候会降低它升糖的速度，也会达到一个对抗它不良反应的一个作用。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升糖的速度哈，现在大家伙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特别在意这个升糖的速度。我们说吃完了这个白米白面之后，这血糖好像忽悠一下就上去了，是不是在我们的营养摄入或者说营养列表当中有很多的食物它的的确确是属于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吃完了之后对于我们的血糖会影响比较大，甚至突然出现上升的这种东西？ 是的，在这儿呢引入了一个升糖指数这个概念。那我们把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类这一类的食物啊，引起血糖升高的速度和幅度，那速度这个呢用升糖指数来表示，升糖指数越高说明它进入到人体变成葡萄糖的速度越快。把这个口服葡萄糖水作为100为标准的话，白米白面基本上接近100，到了90多，而实际的白面包，比如说咱们烤的那个面包片，甚至超过了100，比那个单纯喝葡萄糖水还要高。那这一类呢，都是升糖指数比较快的食物。那我们希望的升糖指数呢，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应该在60-70，就是咱们吃进去饭以后，是一个血糖缓慢上升，并且能维持一段时间，那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什么样的食物是这样呢？就会选择一些升糖指数低的，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谷薯类的粗杂粮啊，都是这一类的食物。刚才也提到了，那是不是白米白面就不能吃啊？说我一吃了以后它升糖指数很高，对血糖影响很大，我这个糖尿病不能吃白米白面，或者我这个肥胖呢不能吃白米白面，完全不是这回事儿，而是我们混合类食物升糖的速度会慢，因为它会降低胃排空的速度，我们跟副食一块吃进去的白米白面就能把它的升糖指数降到我们期望值，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糖尿病的患者呢，不要急于上来先吃主食，应该先吃一些菜，然后再吃主食，胃里头混合之后，即使吃的是精致米面，它的升糖指数也可以达到我们要求的差不多在70左右。 我们今天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现在大家伙儿去超市逛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经常看到有这个打粉的，比如说把花生啊、芝麻呀、甚至我们说的一些红豆、绿豆、这些白豆、芸豆都打成粉，不知道有没有现场的叔叔阿姨买过，甚至有比如说儿子女儿孝顺呢给家里人买过这样的，比如说这种五谷粉。我看阿姨点头了，跟阿姨交流一下，来， 阿姨，您刚才举手举得特别快，一直在不停的点头哈。我想问问您，这个家里面这个我们说的五谷粉是什么类型呢？ 就是从超市买的那个，把那些什么核桃粉呐、啊，什么一些五谷杂粮啊，全都研磨成那么粉，每天早晨冲一杯喝。 这个您冲一杯喝，冲完了之后还吃别的吗？还是说早上就把它当代餐了？吃了它以后不吃别的了？ 我就吃点什么，比如说面包片啊、馒头啊。 啊，再吃点这个主食，面包、馒头什么的。哦，把它当粥喝。好，那我们下面请贾凯主任来说一说哈。像阿姨家里买的这种五谷粉，咱们先说说这五谷粉到底怎么样吧。 因为现在五谷粉啊比较多见，几乎每个超市都会有。那它到底是能吃不能吃呢？我们给的答案啊，首先是肯定的，能吃。第二个呢，有没有要注意的事儿呢？要注意它的配方，比如说那个核桃啊、芝麻呀、要注意添加的量。有些咱们打粉的时候，为了这个口感或者为了这个香气，这种坚果类的加的比较多，花生、核桃、芝麻一打出来非常香，但是这一类呢都是脂肪含量非常高的坚果，每日的推荐量是有限制的，不超过25克，大概一小把。而实际上这一个如果打的里头它添加了比较多的这一类食物，打出来很香的这种感觉啊，它的添加量是超标的，会不自主的你的脂肪摄入就超标了。第二个呢，就是在打的过程中啊，它是用那个高温的这个磨出来的，在干磨的过程中温度很高，这时候把这个种皮破坏掉之后，一些脂肪直接就暴露在空气中，一些容易被氧化的物质接触到空气了，这一类的粉通常不利于久存，打完了之后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吃掉，而不要在家放很长时间，这和咱们买过来的米面是不一样的。如果要是在里面加了冰糖啊、白砂糖啊，那可能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推荐糖类每天的摄入量是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之内。他为了追求口感，往往就是做了过量的添加，这个一餐下来以后，因为五谷粉，你可能一天的脂肪就会超标，糖也会超标。 因为咱不光喝这五谷粉，咱平时还得吃东西呢，所以说也跟阿姨说一说，这五谷粉啊肯定是营养非常丰富，但是呢配比咱们稍微注意一下，下次您再去超市的时候，您跟他说你个核桃啊、芝麻什么的你少给我放点， 可以比如说加一些杂粮、薏米啊，还有杂豆，比如芸豆啊、红豆、绿豆，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不管配方是什么样的，这一类的五谷粉还是要尽快的吃，千万不要久存。它磨成粉的过程其实是把这个食物从生的食物变成了熟的食物，这磨出来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熟食，咱们的熟食怎么可能在常温下保存三个月吗？ 好，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五谷粉，阿姨还说了她每天早上怎么吃这个五谷粉，咱们来说说五谷粉这样的这个食物，它吃的时间段有没有讲究？ 那倒没有讲究，因为这个五谷粉啊，其实是一个相对营养比较全面的，它里面又有脂肪，又有碳水化合物，又有蛋白。除了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微量元素也不少，就是维生素可能欠缺一些，需要靠水果和蔬菜来补充。所以呢，对于五谷粉这一类的食物叫混合食物，我们推荐三餐都可以吃，注意它的配比和它的量就行了。 像阿姨说她早上一般是用它当粥喝，然后再搭配一点这个馒头啊、面包什么的这种主食，这样的搭配合理吗？还是说我们喝了这个五谷粉之外，更多的应该补充一点像您说的这种蔬菜水果？ 这个搭配是没问题的，把它作为一稀的，然后搭配少量的主食。但是你想一想，五谷粉里头其实主食含量已经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那我们少搭配一些的主食，然后多一些的蔬菜和水果，可以拌一个小菜呀，或者配一个水果都可以，这样营养可能更全面。另外一个可以配上奶，或者是配一个鸡蛋，都是可以的。 说完了这个五谷粉哈，我们今天呢再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是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的主任贾凯。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看病就医，您有哪些困惑？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您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 我还会为爱勇敢一点，再爱一点，再爱一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每个周六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栏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特别节目幸福家庭大讲堂。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贾凯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防控慢病，合理膳食。那关于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你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活动现场的录音。 关于肉的这种摄入和选择，大家伙儿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其实肉啊，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都不缺肉，生活当中。但是呢，这肉的选择真的有的时候特别的犯愁。我们有的时候为了口感喜欢吃这个猪肉，然后呢，这个甚至有稍微有点肥的猪肉，尤其是做红烧肉的时候，口感特别的好。但是经常说这种肉啊，容易发胖，容易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多的专家都推荐我们多吃这个白肉，也就是鱼肉啊、鸡肉啊。到底我们怎么来选择这个肉？这个肉到底我们怎么吃才是最健康的呢？贾主任。 咱们主要的刚才说的是主食，说的差不多了。现在主持人把这个话题引到了肉，就变成了副食。 得说说菜了。 副食里面呢，肉我们为什么要吃肉？除了口感以外，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讲，我们主要是通过肉类来摄入蛋白质和脂肪。是只吃瘦肉，还是能吃一点肥肉，要看你的机体的需要。如果我们需要一些能量，那我们肥肉可以吃，可以放宽一些。那我们如果能量已经超标了，是一个希望比如减重的，希望控制总能量的这个人群呢，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脂肪这肥肉这一块要尽量的去除，那就选择一些白肉或者是鱼肉啊、虾呀，甚至说牛奶都要喝脱脂的呀等等的。鸡肉呢，白肉是不是所有的鸡肉都行呢？像鸡翅啊，就不太适合，应该吃去皮的鸡肉，可以把那个皮和皮下脂肪去掉，吃这 剩下的。 对，比如说鸡胸肉啊、鸡腿肉啊，都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在日常做饭的时候，可能叔叔阿姨也会有感觉，我们这个鸡皮底下都有一层黄黄的这个鸡油，这个我们是不是烹饪的时候也得尽量把这层鸡油也去掉？ 对，如果要是希望减少热量摄入的话，一定要把这一层脂肪要去掉。 在肉类的选择方面，刚才贾主任说了，根据自身的这个比如说热量的需求，那对于比如说有慢病的朋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些朋友，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需要比如说减少脂肪的摄入啊？ 对，因为现在呢，咱们的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每一家除非特别的饮食结构有问题的啊，其实最不缺的是脂肪和能量，那我们就要在饮食中呢注意去除掉这一部分。那是不是红肉就绝对不能吃？也不是， 而是因为红肉啊，它里面含有一些铁呀，含有一些矿物质啊，也有它的优势。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尽量要去除掉肉类食物的脂肪，这样比较好。 尤其是做饭的时候，现在大家伙儿生活条件好了，油都不缺，多放点油，觉得口感好，特别的香。但其实我们说每天推荐大家伙的油的这个摄入量啊，是25克左右的这个油的摄入量。大家伙可能不太好掌握25克到底是一什么概念哈。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为大伙准备了这样一个这个可以测量的小油壶，大家伙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呢会在节目当中有这种有奖的互动问答，您积极参与，我们就有可能把这个健康的小油壶当成礼品送给大家伙。其实这样的话非常方便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控油，因为这个小油壶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它摁一下，基本上这个油升数它是蹦出来的，告诉你有一个多少克的油。这样的话比较利于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做到控油。这个控油是不是在这个营养摄入方面是挺难的一件事，贾主任？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了，咱们拿一个小油壶，但是毕竟这个油壶有限啊，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的，所以我们推荐呢，咱们可以去感觉一下，凭着感觉走。每家都有孩子呀，都有那个喝那个咳嗽糖浆的那个小瓶，那上头有标的10毫升、20毫升，咱们可以感受一下10毫升是一多少。 嗯， 然后把这个10毫升的油啊，咱们就是一个人推荐一天是25毫升到30毫升嘛，25到30。那这个时候你把10毫升一餐的油倒在锅里头，其实把那个锅一转啊，那个锅是干的，用来炒菜其实远远不够。我们怎么去掌握这个量呢？就是在平时的烹调方式上，尽量选择煮、涮、拌、蒸这一类的少油的烹调方式。 对于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得了慢病的患者也好，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好，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朋友会选择这种营养素的补充剂，因为现在大家伙都经常会买一些这种营养的补充剂，什么维 C 啊、维 B 啊，甚至还有这种复合维生素，还有这种钙片，各种各样的这种复合的补充剂特别的多，现在市面上有国产的有进口的，可能有的时候呢子女也会买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吃。也想问问贾主任，这些营养补充剂对于很多比如说慢病的患者来说，真的像他所宣传的那样能够预防慢病甚至治疗慢病，对于健康特别有好处吗？ 其实这个膳食补充剂这一块呢，如果要是按刚才主持人说的做了能够预防或者能够治疗慢病的宣传，那显然它是一个误导。膳食补充剂有的时候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在一些摄食已经减少，比如老年人进食困难，或者小婴儿进食量还没有上来的时候，或者是在特殊时期，比如说青少年青春期，或者是孕期哺乳期，它的需求量发生变化的时候，膳食补充剂都是有必要添加的。对于一般人说，我那个正常饮食吃的量也足够，也能够多样化，也够均衡，那膳食补充剂其实是不需要的。至于说它到能够治疗慢病的这个强度啊，显然是无稽之谈了。再说一下安全性，那我是不是我直接就吃了以后会有什么坏处啊？往往这种市面上能够买得到的膳食补充剂，它在膳食原料的这个配比上啊，都是介于安全范围以内的 以下的 啊， 也就是说吃不好肯定吃不坏 啊。 很多的营养补充素啊，比如说像这个深海鱼油，像这些我们的比如说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朋友能多吃一些吗？说里面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有好处，它真的有好处吗？贾主任， 这个确实是有好处。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深海鱼油啊，它就不是单纯的膳食补充剂的概念了，它其实是一种就是 Omega-3 脂肪酸，是一个调节脂肪平衡的这么一个应该叫有免疫调节功能的营养素。 嗯， 那做适量的补充对于血脂的影响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在这儿呢，我就提醒叔叔阿姨们，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正规渠道的可信品牌的鱼油类产品，因为这个它是 Omega-3 脂肪酸啊，是一个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容易氧化变质。而咱们往往买到的鱼油啊，都是被那个一个硬质的胶囊包裹的，你看不到里面是什么，里面即使变质了你也发现不了，很难去判断它品质如何，所以还是通过正常的正规的渠道和可信的品牌去选择。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鸡蛋吧。现在呢，大家伙每个人可能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鸡蛋，尤其是很多朋友都觉得鸡蛋是特别有营养的一个东西，在早餐的时候一般都会强调说吃个鸡蛋吧，这样的话一天的营养基本上就够了。也想问问像鸡蛋它到底，比如说我们一天在什么时间段吃比较好，这鸡蛋当中的营养物质到底富含了哪些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吗？ 确实是啊，这个鸡蛋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食物，里面蛋白质脂肪第一个含量丰富，第二个呢它的质量也很好，优质蛋白优质脂肪，尤其是蛋黄里头还含有卵磷脂和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就是说对健康是一个有利的影响。那我们每天吃多少个鸡蛋是安全的啊，就涉及到了一个胆固醇的问题。说大家都认为蛋黄是胆固醇含量非常高， 不能吃，都把蛋黄去除掉，只吃蛋清。 我不吃蛋黄，我只吃蛋清。但是这一次中国居民健康指南啊，专门说出来了，不要把蛋黄弃掉，因为蛋黄里头的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非常的珍贵，把它给扔掉了是太可惜了。那一天一到两个全蛋，就是蛋清加蛋黄两个全蛋，对于所有的血脂，即使是已经是血脂偏高的、胆固醇偏高的这一类的人群，也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是可以的。烹调方式呢，仍然推荐少油，那就煎蛋呀，就不太适合了。煮的或者做汤都是好的。蒸鸡蛋羹， 鸡蛋羹都不错，而且鸡蛋羹这个胃口牙口不好的朋友也可以选择，比较好入口哈。吃多了这种，比如说油脂比较高的。或者说比如说今天这鸡蛋我吃多了，很多朋友说我喝点茶来刮刮油，尤其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普洱茶呀，甚至这种黑茶乌龙茶都说自己有这种刮油的功能，去油的功能。也想问问贾主任，我们这些油真的吃多了，能通过喝茶这样的方式把我们多摄取的这种脂肪从我们身体当中带出去吗？ 首先啊，就是不推荐大家过多的摄入脂肪啊热量。那明知道有害，我先吃，吃完了以后我再喝茶去刮这个油，这种方法不可取啊。第二个呢，现在所谓的普洱茶呀或者黑茶呀，有帮助消化解油腻的这种功效啊，往往都是指的感觉上的，就是我喝吃了比较油腻的食物以后，我喝一些这些茶，我会觉得感觉舒服一些，实际上身体里头能量的负担并没有被解除掉。怎么办？去运动，去锻炼，把热量消耗掉。但是不推荐大家说我多吃点多运动，多吃点多运动，不控制饮食，只是单纯的增加运动量。咱们还是通过吃动平衡，就是吃要控制，动也要控制。 所以说吃动两平衡，管住嘴迈开腿，这得同步进行。还有之前我们有听众朋友想问您一个问题，说这个自己的丈夫呢家里有糖尿病的基因，所以呢一直不太敢吃水果，怕自己也有这个糖尿病，想问问这个如果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不能吃水果，尤其是现在夏天这个我们大兴的西瓜特别有名，口感也特别好又甜，像这种西瓜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能吃吗？ 答案肯定是能吃啊。不要说他有家族史，他身上可能有这个糖尿病的易患的基因，即使是真正患了糖尿病，在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都可以吃水果，每天的水果呢可以吃到200克做加餐。那你想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都可以吃水果，他这个有家族史的这么一个 更没问题了， 这个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老公啊，更没问题。那吃的时候注意量。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西瓜，其实西瓜呢很甜，是不是糖尿病就不能吃了？西瓜很甜的同时呢，水分也很大，所以我们推荐西瓜是可以吃的，不但可以吃，而且比其他的水果还可以稍微放宽点标准，也就是其他的水果呢，我们控制在200克，也就是4两这么一个水平。那西瓜可以稍微放宽一点，放宽到6两、7两，就是连皮差不多8两到1斤。这种情况都是可以的，因为它可食部分没有那么多，而且水分含量比较大。虽然血糖的咱们刚才说的叫升糖指数比较高，但是它的总的糖负荷并不重。 它的糖的总量不多， 不多 啊，所以西瓜是可以，糖尿病的病人啊，是可以选择西瓜作为平时的水果的，但是吃的时候尽量做到加餐的这个时间点，就是两餐之间拿水果做加餐就行了。不管是餐前还是餐后做这个水果的补充啊，都会增加当餐的热量的负担。 嗯， 所以建议糖尿病的朋友吃水果的时候要推荐放到下午吧，下午还没到吃晚饭的时间，这时候可能午餐的这个糖分就是已经被耗竭了，这时候会出现一些饥饿感，那这时候加一点水果是比较合适的。 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既然今天我们请到了贾主任，现在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品种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很多我们说这种蔬菜啊水果啊，我们用一个词叫反季节，本来不该在这个季节出现的，但是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买到了。你想问问贾主任，在选择蔬菜品种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对于营养的摄入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才是最有利的。 这个问题可能要得罪好多的那个卖菜的了，就是我们原来叫不时不食，就是不是应季的食物我不去吃。原因呢在于咱们这种农作物啊，在生长的过程中它在自然环境下生长，它的营养素比较充分，那我在大棚里头或者是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把它催熟，看着很水灵，但实际上营养素的含量相对来讲缺乏，这一类的食物是不是不能吃？能吃啊，但是不如应季的蔬菜和水果要好，无论从营养素上还是从口感上，那推荐大家还是尽量选择 应季的。 但是你到了冬季就没有应季的时候，要么就是大棚的，要么就是远处贩过来的，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没有问题。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蔬菜或者是水果当中营养素真的是非常丰富，在我们可选择范围之内我可以优先选择这些的？ 那就提到了我们总是说一个叫深色蔬菜啊，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蔬菜和水果，相对来讲它的抗氧化物质或者维生素的含量都要优于浅色的蔬菜，比如说小油菜和大白菜比起来，小油菜就占优势。那我们在菜市场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红色的、橘黄的、紫色的这些蔬菜，换着花样吃。不要说我去菜市场，我来买，我是来买这个叶绿素的，我是来买这个胡萝卜素的，而是你来买的是这个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所以说这个深色蔬菜我们是更推荐大家伙，但是呢这种浅色蔬菜什么萝卜呀、白菜呀，我们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吃，尤其是到了冬天那个时候，可能萝卜白菜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膳食纤维的摄入啊，各种营养元素的摄入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嗯，没错，在那个时候是咱们当家菜，而且呢它的水分、它的维生素、它的矿物质都是咱们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好，那最后啊，有叔叔有问题是吧，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话筒递给一下我们台下的这个听众朋友，下面这个叔叔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说。 我想问一下贾主任，咱们这个上那个自由市场也好买菜去啊，有的那个是有机的，有的那个不是有机的，那不是有机的它的含量就不够，我这么想着啊。 您说的这个营养素的含量不如这种有机的是吧？ 对啊，但是来讲有机的它就贵，所以我们就形成一什么概念呀、啊？你上市场上超市买去，认为那贵的就好。贾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想个办法，吃哪个老说是健康，早起来你早晨这饭说吃得好，谁吃得好？80%人都凑合， 都来不及、 哎、 来咱们一个一个问题说好，叔叔别着急、 哎、 咱们先说说这个有机蔬菜的问题。 哎， 像叔叔说的这个有机蔬菜真的比我们普通的蔬菜营养价值更高吗？ 所谓的有机的蔬菜和水果和普通的蔬菜水果，它两个的区别不在于营养素含量的高低，而在于农残药残含量的差别。就是普通的可能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啊，种植生产的过程中需要用一些化肥农药，而绿色的有机的它要限制这一类药的使用。而真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只要是经过咱们政府部门检验检疫的这种 能是在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合格的。那什么是好的呢？自己爱吃的新鲜的就是好的，千万不要去追求这个价格。看着新鲜的蔬菜，感官上比较新鲜，然后有一些奇形怪状的蔬菜啊，比如说明显的用的催红的呀，它那个红的颜色都不自然了，就不要买。色泽正常比较新鲜的蔬菜咱们都可以去选择然后食用。再说刚才那位叔叔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做到营养均衡啊，这个 怎么才能落实到位啊？ 对，这个代价太大了。那比较简单的就是大面上吃尽可能多的食物，就是我多吃几种，粗细搭配，荤素搭配，主食副食搭配，哎，这样呢就可以做到大面上均衡。那再告诉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检测方法啊，就是按颜色，这个是教育这个小朋友啊启蒙的时候用的一个方法，但是比较实用。咱们把食物分成三种颜色，黄色、红色和绿色。黄色呢指的是主食，为咱们提供能量的，比如说我这一顿饭啊，我一定要有主食，包括米、面、土豆，还有白薯或者山药，还有一些杂豆类的，比如说那个红豆、绿豆，凡是煮完了以后起沙的这种豆啊都叫杂豆、芸豆。那煮完了以后是韧韧的感觉的，比如说黄豆、大豆，这个是不算在这个里头的，它算在副食里头，它为咱们提供的是蛋白质，它其实是红色食物。那咱们说了每天要一掰手指头三个，说黄色食物有没有，主食或者是谷薯类的杂豆，绿色食物有没有，蔬菜水果，红色食物有没有，高蛋白食物，豆制品、鱼、蛋、奶、肉都算在这一类。如果三种颜色都配齐了，这一顿饭的营养就算齐了。每顿饭都问自己这个问题，营养基本上能做到全面。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通过颜色来判别哈。那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贾主任进行这种互动和交流了，也想问问贾主任自己的出诊时间。在节目之外，比如说像有一些我们的叔叔阿姨真的比如说身体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这种营养方面的指导的话，可以在朝阳医院继续找到您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 嗯，好的。我在朝阳医院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全天和周四的上午。也建议咱们的社区的居民叔叔阿姨啊，不一定要去到某一家医院找特定的医生，所有的二级以上的医院都会有营养科，那可以就近选择。 好，也再次感谢贾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到活动现场的各位居民朋友，谢谢大家。 感谢您收听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望京医院中医肾脏主任医师邱摩言，和您说一说关注肾脏健康夏季如何补水。也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芬芳的栀子花随微风飘扬的爱，让青春留下空白，不应该就是这样一不留神爱上夏天，裸露自我的本色，想爱就爱，自由自在，一不留神爱上夏天，从不困扰不纠结，证明我存在。亲吻阳光，脱掉湿透的衬衫，不隐藏最自然，我有我的色彩。芬芳的栀子花随微风飘扬的爱，让青春留下空白，不应该就是这样一不留神爱上夏天，裸露自我的本色，想爱就爱，自由自在，一不留神存在 That's alright